第87集，晚霞灼红，猎猎照亮一整条宽阔的街，火一样的烧到脸上。许岩迎着那片鲜艳的光一路往前开，蓝秋晨说的每句话不断的在他脑海里重复重复。 许岩，你好。沈直几个小时前才拜托我说，如果哪天你来找我问他的病，不用替他保密，如实告诉你就好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沈直三年前确诊重度抑郁伴随重度焦虑，当时已经出现严重的躯体化症状，胃痛、呼吸困难、四肢僵硬。那时候你应该出国不久，沈直正在备考阶段。他的情况很不乐观，做 MECT， 也就是无抽搐电休克治疗。对他来说是比较快速有效的手段，但是会有副作用和后遗症，比如记忆力缺失和反应力下降，所以沈直拒绝了，坚持吃药和做心理咨询。治疗过程中我发现沈直还有明显的应激障碍，他初中就看过心理医生，问题来源于小时候父母对他要求高，做错事就被关禁闭，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他怕黑。沈直的家庭环境相信你也了解一些，那时候他父母虽然带他看心理医生，但同时也更加严密封闭地监督看管他，沈直很抵触，就说自己已经好了，不想再看医生了。跟你同居的两年时间里，沈直又喜欢在完全没有光的地方睡觉，因为有你陪着，他觉得自己可以克服这种恐惧，把黑暗转化成一件正常的事情。和你彻底分手后，他一个人在全黑的环境里待了太久，引起应激障碍复发。部分抑郁症患者会有个特点，思维反刍，甚至就是他会不断地重复回忆那些让他痛苦的事，比如小时候遭受的惩罚措施和你分开的一些场景。他告诉我，最让他痛苦的就是他发现自己误会了你四年，这些记忆还会出现在他的梦里。沈直失眠很严重，开始服用药物后，他有段时间出现了嗜睡症状，但会间歇性的惊醒。他说总是梦见自己走进没有轿厢的电梯，从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所以他抗拒睡眠，怕梦见坠楼，怕梦见你走的样子。不知道他跟你说过没有啊？他每年都会去巴黎几次，其中一次是你生日，其余几次看运气，不一定能碰见你，因为你满世界飞，很少在公寓里。但每次他从巴黎回来，状态都会暂时性的好一点。他在律所的工作强度非常大，压力也大，经常需要出差熬夜，但他对这行感兴趣，再加上知道你要回国了，所以心理状况比较稳定。做了几次检查和测试之后，确定抑郁转为中度，焦虑也降到轻度。不过你回国之后，他因为遭到你的拒绝，还误会你有了女朋友，所以情况又差下去了，出现了之前很少发作的幻觉。当然你的拒绝和排斥是正常行为，站在你的角度上，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和做法。沈直一直没有告诉你这件事，我现在认为他做的是对的，拿自己的病换你一时心软其实很不可靠。在知道这些之前，你愿意跟他重新试试，对沈直来说是一种肯定，至少证明你对他不存在同情的可能。我说的这些差不多就是沈直这几年的情况，希望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压力。因为追根究底，沈直的病根在于他的家庭，童年遗留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，影响了他的性格，后来又经历了和家人决裂，和你情感破裂，堆积下来才造成了最后的爆发。沈直以前不是个合格的伴侣，他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把自己打碎重组。虽然过程非常痛苦，但幸好你还愿意给双方一次机会。许岩，你是个很勇敢的人。 没有了，就说到这里。许岩全程没开口，只在最后朝蓝秋晨弯了一下腰，作为道谢和道别。 他转身下楼，上车，穿过市区，上高速，一刻不停。夕阳渐渐没入地平线，只剩一片残红。许岩庆幸自己是在高速上，可以把车开得飞快。他想起沈直的样子，很多苍白的，失落的，绝望的，崩溃的，流泪的。许多事情都有迹可循，比如他瘦了，比如那次在北京的酒店，比如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爱你了，比如杂物间里他站不住的样子，比如汤应元说他进医院了，比如他喝醉后还一直惦记着要吃药。根本不是安眠药，是抗抑郁的药。他想起那年对沈直说过的话， 沈直，我建议你去看医生，你心里有病，活该你不会爱人，你真可怜。 所以沈直真的去看医生了，也真的被确诊有心理问题。许岩使劲抹了一下眼睛，牙关不住地打颤，五脏六腑都被攥在一起，用力地捏成一个皱巴巴的团，在空荡荡的胸腔里滚动，撞到哪里都痛。他该怎么办？他能怎么办？他宁愿沈直潇洒快活地把前尘往事丢得一干二净，也好过见到他这样千疮百孔，脆弱崩坏。三年多的时间里，没有轻松过一秒。不是都说爱是好东西吗？为什么会把人弄成这样？一个小时的路程，前所未有的漫长。开到市区时，恰逢晚高峰，不断闪烁的车尾灯，高高在上的红灯，红得刺眼，金刚怒目般瞪着许岩，狠狠揪住他心头的焦灼和慌，生生硬拽地撕扯出来，耀武扬威地在他眼前晃，要让他坐立难安。身体里有什么在蓬勃胀大，快要炸开，撑得他透不过气，几乎想嘶声大叫起来，让声音和爆炸一起发泄那些疼闷痛楚，同归于尽，一了百了。许岩抬手遮住眼睛，有泪不断往下流，他被困在这条拥挤停滞的直线上，他不能自控地想象着沈直病发作时蜷曲的、僵硬的、窒息的到底是什么滋味。许岩无法感同身受，他只是很累。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几年他其实很累，总要极力控制自己别去想沈直，仿佛想了就意味着还没彻底死心。人最喜欢逼自己做某件事以证明决心，但实际上没有必要，如果真的不在乎了的话。这样较劲太累了。那晚看见沈直喝醉，看见那个一丝未变的家，许岩扛不住的破防，他们其实很像，正常人一样的活着，背地里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自我折磨。许岩只是没有想到，沈直身上还有藏得更隐蔽、更深刻的伤病。他从不打算采用任何手段来报复，却拦不住沈直要自我惩戒，太重了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？以这样的方式体会他的感情。从他长久的痛苦和歉意里感受到自己被爱着。